夜里负罪忆往事，嫌他不想要知。有位不说话心伤透的汉子，目光带点哀与怨，天天穿黑袍衣，像是立了心一生追悼，某个意于风中逝去的梦意，茫然流浪去他将此数字画于街中废纸。他将此数字画于街中废纸。